莫文蔚的这首《我明白他》。 自由又谈何容易，他想逃避的感情，他并没有勇气，伤了人不伤心，看着他 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么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祸。Yeah,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的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独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过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What's up?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听到的是陈小春2003年8月29号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算你狠》。这张专辑的两位制作人，一位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陶喆，另外一位就是下面要说到的陈奂仁。同样是在8月29号，2011年这一天，陈奂仁推出专辑《谁是陈奂仁》。作为在当年就已经入行超过10年、写出了很多佳作的音乐人，也通过这张专辑让更多人认识了他自己。那刚刚说到呢，陈小春的专辑是陶喆和陈奂仁担任制作人，而在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专辑里，也各自有自传体的歌曲收录。之前我们听到了关于陶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陈奂仁的《双手》。朝天，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陈奂仁，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长大了埋怨他，也不能责怪他，给了我个家，在外无家可归很可怕。98年3首歌写给暂时有，目前为止有7首，希望将来还会有机会为他量身做一首。一虚让我自作有突破，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自己。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以色列国宝级舞台剧《犹太城》将面向北京观众演出。昨天，北京央华戏剧在京公布了年度大戏《犹太城》的公演计划。这部由以色列导演约书亚·索伯尔执导，安娜·伊斯马田、孙强、冯宪珍主演的舞台剧将于11月在保利剧院首演。犹太城是以色列在全世界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瑰宝，在超过25个国家用超过20种语言排演过77个不同的版本。11月9号到11号，犹太城将在保利剧院上演，保利剧院票务官网昨天已开票。继续来关注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届时11部中外经典及新创剧目将轮番上演，更有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戏剧线下活动全面展开。第二届老舍戏剧节致敬老舍单元包括一部话剧和一部戏曲作品，开幕大戏《老舍赶集》根据老舍6部短篇小说创编而成，坚持原著语言特色，以幽默作为主体风格，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十几年前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时下流行的电音、trap、future bass 都是有着迷幻的感觉，而回想到十多年前的潮流电音，那就是热力四射的电音舞曲。在2002年 ，Elva 萧亚轩一年连发两张专辑，当中之一就是8月30号推出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爱的主打歌吻》，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爱的主打歌》。 在唱什么？

就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 2005年9月2号，陶晶莹推出了《走路去纽约》专辑，这也是她在海蝶唱片旗下的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专辑，以女人心的概念打造，唱出最用心的女人歌。同样是在9月2号，6年之后的2011年，田馥甄推出了她的个人第二张专辑《My Love》。这一年，田馥甄获得了中国榜年度传媒推荐歌手大奖，而专辑当中吴青峰写给她的这首《你》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 Cheers.

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四十位，韩婷思乡。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 第三十九位，娄艺潇，好想他， 好想他总是牵。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九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亮。 第八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大只神秘空缺。 第七位，李荣浩，年少有为。第六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五位，张杰，一路之下。 有被留在了路上，都希望长出翅膀。 第四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 第二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本周冠军曲，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到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本周新歌推荐，有十首新歌派台打榜。新歌一号呢是田馥甄自己的房间，延续了上一张日常的概念，这张专辑制作是选择了 Life 的形式，显得更加的生活，更加的随性。在外唱了一程又一程的田馥甄，这一次用这首歌回归到内心的世界。 傻笑，脱下了亮丽堂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就躺在地上，长痛的脚亮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 相去远方，最美的流浪，在自己心上。

见风花，有繁华被扫荡，干了再走半抹让它凉。哦，淡漠的 go back， 徒留我和他，太多难说难说，靠谁的酒 I miss you。只是开放一路长，不后哪有风光，生活埋的泪断了谁，拒绝烟花忽悠了吧，又为换装忙又转场，是记得疲劳藏时光的伤。哦，淡漠的 come back， 徒留你我他，太多难说难受，靠谁的酒 I miss you， 但总有梦时候有滴泪更难后啊，就都为分开，都指望记住伤，谁能记得忧伤啊？等微凉相依偎，飞越越排队到海市北，但忘了 go back， 就留我和他。多难说难受，靠谁的酒 I miss you， 淡漠的 go back， 徒留我和他，太多难说难受，靠谁的酒 I miss you。 本周新歌七号来自今年推出第二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的朱新东，刚才听到的便是这首《我有三个月月友》。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有三个月月友》。在专辑庆功版作为 bonus 也带给歌迷惊喜。这首歌呢再次邀请到了乐评人卢世伟填词，歌曲描写了苦心经营却因为生活轨迹不同而疏远的友情。本周新歌八号呢则是来自纳武科热为电影演唱的同名推广曲《苏丹》。来自新疆的纳武科热通过《中国好歌曲》第二季成名，今年他出现在中国新说唱的比赛阵营当中。这首歌是他根据电影《苏丹》主角创作的一首说唱作品，唱的正是摔跤手苏丹从人生的低潮到高峰又再次跌落人生谷底的曲折故事。 记录，闭上眼祈祷 ，Here I am。